现金优惠券、拉斯维加斯定制礼物，更有机会赢取机票、酒店大奖、免费游世界娱乐之都拉斯维加斯。 我真想在你面前梳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罪深。 皇阿玛，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里头凉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50度， 黑天下打冷才不打住。 宋之，拖出去，赐一丈红。 娘娘饶命啊！ 今晚有戏。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基督山，卓别林战杨小楼，浩然磊落燃指歌，今晚游戏解忧愁。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 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游戏，我是主持人郑磊。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啊。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 每天的18:45准时为您送上的今晚游戏。我们的酒吧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通过查找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方的视频直播，或者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实时互动。 在这里呢，你还可以通过我们982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收看我们节目的直播。还要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同时在海南航空北京拉斯维加斯直航一周年啊，这个11月28号到12月1号，海南航空官网 APP 购买北京拉斯维加斯往返机票，最高可以享受9折优惠。12月2号当天呢，专享经济舱特惠，含税3800元起，公务舱21900元起。11月30号来东方新天地活动现场获取海航机票现金优惠，拉斯维加斯定制礼物，更有机会赢取机票、酒店大奖，免费游世界娱乐之都拉斯维加斯， 相当不赖啊。 好，再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二位嘉宾，两位青年相声演员啊。首先介绍的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老朋友了，子欣。子欣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另外啊，也是咱们大豆相声的青年相声演员啊， 朋友们好， 李涵。着急， 欢迎李涵啊。两位年轻的朋友拉高了我们本次直播间的平均年龄。 拉高 拉低啊，拉低啊，拉低，拉低，拉低啊！ 你说拉高，我突然间心里这个暖， 错觉，那一定是错觉。 我们不仅心里暖和，直播间里更暖和。 刚才郑磊说我们台子都烫手，话筒也烫手，座椅烫手，什么都烫手。 你离话筒远点不就完了吗？又是烫嘴怎么办呀？ 是真的，这屋现在都觉得烤得慌啊！这我们直播间氛围特别的热烈， 也不知道是因为热呀，还是因为不好意思，李涵脸都红了。 真的，一天一热啊，就这个感觉。 喝完酒来的， 你们两个平常都是逗哏。 没错， 哎，那你们俩 没事，我们俩都是捧哏的呀。 哦，一般合适了， 咱说好啊，不许吵架， 行， 不许争角， 行，尽量不动手啊。 咱们今天唯独的剧本呢，下半时段是《人民的名义》啊，《人民名义》这一段呢，是我们截取了几集当中的各个片段。 哎，是学外语那一段吗？ 不是，没有学外语那段，回头咱们再编一段学外语那段，挺有意思的啊。这是当时这个侯亮平顺藤摸瓜找到了这个刘新建偷挪，哎，这个嘴呀热的。公款的证据将其 这还学英语呢，你学学汉语吧。 英语不是简单一些吗？ 你先学汉语啊。 这个我们这个主要的角色呢就是两个，一个是这个高亚麟老师演的这个刘新建啊，这个比较沉稳的一个角色，挺玩世不恭特讲义气的一个这么一个企业老板。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这个主角陆毅啊，侯亮平。这个我们想了半天，以前我记得上一次咱们围堵过一次《人民的名义》，就我和子欣。 对，我在。 当时他来的这个侯亮平。陆毅，今天你的颜值不在线，让角吧。 哦，是，必须也得按这个长相来分配。 对对对， 这么赤裸裸呀！ 所以你来， 我来这个啊， 头两天 我不能来夏东海，你知道吧？ 啊，不能来夏东海， 没他的事儿。 这角色得给你。 行行行。 好，那下半时段呢，我们就一起来围读《人民的名义》。上半时段呢，还是介绍一下我们的网剧和网大。首先，第一部是 第一部叫做《极光之恋》呢，播放平台多平台单日播放量15521万，哇，1.5亿啊！该剧呢讲述了留学美国海归的90后歌舞剧演员韩星子和李氏传媒的集团继承人之一李俊泰之间的爱情故事。女星韩星子啊，这个拥有超高的表演天赋，用自己的表演向全世界的观众传递爱和希望，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为此呢，他在留学美国期间呢，辗转于大大小小的舞台，用心去诠释每一个角色。自由叛逆的少年李俊泰，为了逃离古板的家族和爷爷的强权束缚，来到美国，孤注一掷的想要追求自己的理想，用最先进的视觉特效啊，打造最完美的光影艺术作品。不可不信的缘分扣动了命运的轮盘，让李俊泰闯入了星子的追梦之旅。主人公韩星子和李俊泰本身没有什么交集，命运使然，让这两个人阴差阳错走到了一起。 好，我们介绍的第二部网剧是《暖爱》，播放平台呢是多平台，单日播放量是1470万啊！这一看这个海报就知道啊，这两个女孩长得太像了， 微微有一点苦情，好像 双胞胎姐妹背负着离奇的身世和豪门公子江村之间的爱恨纠葛的一个情感故事。说这个霍芝啊，从小在这个孤儿院长大，在一场车祸中呢，他救下了江氏地产公司的继承人江村。这个江村一见钟情，就爱上了霍芝。在寻找他的过程中呢，阴差阳错娶了他的双胞胎姐姐秦英素。那霍芝与秦英素相认之后，一开始分开的啊，误以为这个江家依仗着这个豪门世家，对这个英素是冷淡对待。他特别同情这个英素在江家的悲惨处境，单纯的就是想让他出去治疗啊，就李代桃江的进入江家来代替他。为了不在细节上出纰漏啊，霍芝伪装发生意外导致失忆了。哎，这你就看不出来我了吧？结果在失忆之后呢，流露出各种天真质朴、善待他人的这个本性。江村还特开心，哟，妻子有变化，就照顾得特别体贴。后来也就发现了这个冒名顶替的这么一个原因啊。最后呢，最比较让人可怜的就是江村又失忆了这个失忆来失忆去啊，导致了他们整个双胞胎姐妹和这个江村之间的爱恨纠葛。 那这部剧应该叫做《我和姐夫不得不说的故事》，我和小姨子不得不说的故事。对吧？ 你可以琢磨琢磨。 听来听去好像是这样了啊。好，为大家介绍的第三部网剧呢，叫做《开封奇谈》，播放平台腾讯视频，单日播放量1019万。那该剧呢，改编自搞笑漫画《开封奇谈之这个包公不太行》。 谁行？ 我行，我行啊。讲述了少年包拯从最开始只会卖萌耍贱，到后来不断积累着段经验啊。团队也是不断磨合，以及和奸邪势力的斗智斗勇，一步步从不太行的小福尹成长为真正的包青天的故事啊！这个主角呢叫做李川啊，饰演的包青天包拯。然后呢，这位男演员呢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08级播音本科班，就是我的大学同班同学。前两天他做客了我们这边的这个漫游嗨翻天节目啊，我们在电台里碰上了一面，争取找机会让他也来做客一下我们的今晚有戏好吗？ 哎，真的，不然带本来吧，咱们一起配合着来， 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 那咱们就看看， 人气超高。 那咱们看看下周或者看他档期时间啊， 对，看看李帅的档期吧。 请来一下啊，这个事儿赖我，按理说早应该启动了，这事怪我，怪我 是吧？ 好，我们再来介绍一下网大啊，《恋爱合约》第一部啊，这个播放平台在爱奇艺播放量是54万，是由田凯指导、陈建勇担任监制制片人的一部这个爱情喜剧片啊，这个。原名呢是101次相亲，其实我们好像看过这个，我怎么记得黄渤和这个 101次求婚 啊，求婚啊，林志玲，对，有这么一个电影啊，他讲述了习惯给生活里每件事情都做好这个周密的计划、万事仔细的这个型男，巧遇了同样这个性格迥异的唐鑫啊，这对这个欢喜冤家为了达到各自的目的而引发出的一连串趣味横生又温情动人的故事，故剧情呢峰回路转，一波三折啊，笑料比较多一些啊。制片人这个陈建勇表示啊，他这个恋爱合约呢，直面我们现代社会中所存在的人际交往问题，挖掘人内心孤独的隐秘情感，衬托出我们形形色色的人生，相信会引起大家的这个共鸣。据说呢，他这个拍摄地啊在温州，包括南塘街呀、朔门街呀、米房创意园创意园呐、大罗山等等的，他们也想通过这个屏幕呢，将这个温州啊这个推向全国乃至全球的一个观众。 好，为大家推荐的下一部。 榜大呢，叫做灵魂剪辑师，播放平台爱奇艺，单日播放量44万。电影灵魂剪辑师讲述了一个有关灵魂剪辑的悬疑烧脑故事啊，断片嘛是吧， 断片、 哎、著名的心理学者信佐耀发明了可以通过剪辑潜意识去改变别人想法的技术，但在一场重大的失误中引发了患者杀人的意识而入狱。多年之后，他的儿子信荣也从事了剪辑师这个职业。信佐耀出狱之后啊，信荣对父亲起了杀心，在一系列匪夷所思的事情发生之后，信荣怀疑自己的灵魂可能被别人剪辑，于是他利用该技术去揭开了一层层隐藏多年的惊天秘密。该片呢以灵魂剪接为核心点，其中夹杂破案、二次元、软科幻等诸多元素，整个故事弥漫着浓厚的悬疑气息。延续影片的主基调，近日首发的实验室版海报呢，呈现出一种高科技实验室下紧张分析的气氛。全部人的命运及其悬案的开端都是由剪辑室开始的，再加之海报整体透出的科技感，令人不禁好奇，当实验者的灵魂被剪辑重载完成之后，他的命运将走向何处呢？ 哎呀，突然间给我们后期工作者这个注入了强大的信心，原来我们这个剪辑啊还可以上升到这样一个高度，非常了不起啊。 对， 好，我们再来介绍一下最后一部网大阔少家的小魔头啊，这个播放平台在爱奇艺播放量是29万啊。说刘玲儿是天界的仙子，人送称号魔女，某一天啊被小人算计了，打落了凡间，法宝也意外的进入了赵天一的体内。赵天一呢本来是一个大集团的董事长，奈何呀身患绝症，已经无法治好了，没有办法了。但自从这个刘玲儿的法宝进入他体内之后呢，这个病情竟然好转了。刘玲儿想回天界呀，必须要取回这个法宝，不得就来这个接近这个赵天一。同时呢，赵天一误会啊，你想想当年就被人送魔女的称号嘛，觉得不是一个好女人，两个人矛盾特别多，一番争斗下来呢，竟然成了欢喜冤家，喜欢上了彼此。那可刘玲儿是天界的仙子呢，一心是想回去的，这时候特别纠结，我是留下还是回去，我是留下还是回去等等。最终他克服了两个人巨大的差异，这差异就是相当大了啊，决定留在凡间和赵天一长相厮守。但是好景不长啊，天界追兵就杀来了，这个法宝被从体内强行取出，危在旦夕啊，没办法，刘玲儿还得救他，最后打败了这个追兵，取回法宝，救下天一，但他自己却只剩下了一天的生命。好，这个阔少家的小魔头，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下爱奇艺。 好，为大家介绍完了这六部网剧和网大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要稍事休息。我抬头看了一下，时间差不多了吧？ 对，我们稍事休息啊。下半时段呢，我们一起来围读《人民的名义》。 好。 好， 世界真的也许有太多的你不如意，愿你的生活虽然坎坎坷坷仍在继续，希望这都在你的心里，愿你勤勤恳恳善待别人，关心自己，美好的日子等你。呛呛谁呛呛谁，拿着勇气让我看看，呛呛谁呛呛谁，要向上看不向下看，呛呛谁呛呛谁，要向前看不向后看，呛呛谁呛呛谁，要向好看不向坏看。这世界有太多不如意， 北京时间19: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真想在你面前梳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罪深。 皇阿玛，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度， 黑天下打冷才不打怵。 宋之，拖出去，赐一丈红。 娘娘。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游戏，我是主持人郑磊。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我们的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通过查找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视频直播，就可以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实时互动。 您也可以通过我们982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收看节目直播。在这里我们还要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好，再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二位青年相声演员，子欣，子欣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还有李涵，李涵你好。 大家好， 欢迎二位啊。 咱们下半时段就开始准备围读这个剧本了，《人民的名义》这部剧热播的时候，我记得好像正是我们节目开播不久 了。 对，在我们节目开播前不久的时间，正在上今年上半年吧，3-4月份的那个时候，确实非常大，得到大家的热捧啊，也确实看得很过瘾，众多的老戏骨给我们演绎的各种角色，那 是的， 特别就是丝丝入扣，特别好， 掀起了收视狂潮哈。 好，那我们下半时段呢，还是先听一下这一段的原声啊。我截取了其中几段，虽然不是很完全，因为他们这个整个演的肢体动作各方面特别特别的棒。 没错， 我们来听一下。 我就来跟你说说真心话，你觉得赵书记对你有知遇之恩，之后你就一直想报答赵书记，没错吧？ 没错，一个不懂感恩的人，那还叫人吗？ 尤其是你，军人家庭出身，报恩的情节更重。 什么出身不都应该懂得报恩吗？难道我要成李达康啊？ 李达康书记怎么了？ 哎呀，小人不仗义没劲，用赵书记讲的话就是此人未不熟，我都懒得说了。 你呢？你是太仗义了，为了报恩甚至不怕掉到污水坑里。你说你自从当了汉东油气集团董事长兼总裁之后，你都做过些什么？你从那个时候起就丢失了灵魂，丢在了错误的报恩思想上。你把党组织对你的培养看成了某一个人对你的恩情，你把汉东省委当成了梁山忠义堂，把赵立春当成了忠义堂堂主，你把汉东油气集团这么大的国营企业当成了赵家的提款机。你在部队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会有今天啊？既然有今天，你就认真对待。你是军人出身，又受过多年党的教育，这基本的觉悟应该还是有的吧。陆处长提的10个问题，我希望你可以认真的回答。不想说讲哥们儿义气是吧？ 哥们儿义气害死人呢。 我告诉你， 你再讲哥们儿义气，可你那些哥们儿一个个都盼着你死，你相信吗？ 不相信。 如果不是我们及时的拘捕了你，你现在连命都没了，你知道吗？ 这么说我还得谢谢你了。 是的。 怎么样，刘总，这两天休息得很好吧？ 哎，还真挺好。哎，你们这个也消停啊，不搞连续作战了？ 我们也累嘛，劳逸结合， 这才对嘛，都是人嘛，健康最重要，真的。 言归正传，回到我们上次那个话题。 哦，哎，陆局长，侯局长哪儿去了？他怎么不在？ 侯局长今天要去办其他大案子，他让我们来跟你聊。 上次我们讲到丁义珍在美国的遭遇，你也看照片了，当时你很有感触，对不对？ 是啊，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啊。丁义珍当年在荆州那是个风云人物。 刘总，我再多说点，丁义珍现在是死是活都很难说啊。枪战后啊，丁义珍的合伙人死了，丁义珍呢又失踪了，至今下落不明啊。 命，这就是命。不过说实话，丁义珍其实是个挺有能力的人。 那当然了，他如果没有能力的话，组织上也不会重用他。如果你想知道更多丁义珍在非洲的情况，周检察官可以告诉你。 不用。哎呀，知道多了也没什么好处，徒添伤悲。而且我觉得有什么事儿我还是等侯局长告诉我吧。啊，我等他来再聊。哦，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侯局长他有很多的案子要办，千头万绪的。 你说你们从荆州跑转到这儿来有什么必要呢？都是看守所，我又不挑环境，是吧？而且我上次好像已经说过了，只要是你们侯局长不在，我跟谁都不聊，别耽误功夫了啊。 侯局长。你想见的人来了。 又见面了。 啊， 很意外是吧？ 没有。 好，就是我们这个拼凑了几段关于审讯啊，这个刘新建的几个片段啊。当时在他在这个整个被审讯过程中呢，外边还折腾了一趟关于把这个侯亮平啊涉嫌贪污啊等等的， 对， 整个这么一个过程。后来这个侯亮平没问题了，又回来，最后把这个他的这个心理防线给攻破了、啊。 剧情很复杂。 嗯，确实啊，我觉得《人民的名义》当时看的时候还是蛮过瘾的。那咱们分分角，刚才已经说好了， 嗯， 今天子欣就不抢陆毅这角了，啊、 我让开。因为我是颜值担当的。 是 这个 不抬杠。 那今天这个李涵给我们来一下侯亮平、啊，这个陆毅所饰演的侯亮平这个角色，高亚麟老师所饰演的这个刘新建啊，这个就是汉东油气集团董事长， 貌似一身正气、 啊，对，长得也是一身正气啊，这个浓眉大眼啊。 其实呢， 其实和你很像。 哎， 那就这个就由这个咱们子欣来当了吧。剩下这个陆毅可和这个陈检察官两个女性角色。王哥辛苦一下。 好， 其中呢几句词的这个周正啊，还有这个旁白我来过一下。 嗯， 最后啊有一个应该是这个林华华，我帮你担一下吧。 嗯，华华跟周正他们俩是一对儿 啊在车上当时要那个就是齁着这个侯局长给他们做点好菜犒劳一下啊。 嗯， 那好，那大家准备好了吗？咱就开始了。 好 啊，听口令，321，咱就从侯亮平来跟刘新建说说真心话开始。来，321，走。 好，我就来和你说说真心话。你觉得赵书记对你有知遇之恩，之后你就想一直报答赵书记，没错吧？ 没错。一个不懂得感恩的人，那还叫人吗？ 尤其是你，军人家庭出身，报恩的情节更重。 什么出身，不都应该懂得报恩吗？难道我要成李达康啊？ 哦， 李达康书记怎么了？ 怎么？小人不仗义，没劲。用赵书记讲的话就是，此人胃不收，我都懒得说他。 你呢？你就是太仗义了，为了报恩，甚至不怕掉到污水里。你说你，自从当了汉东油气集团董事长兼总裁之后，你都做过些什么？你从那个时候就丢在了错误的报恩思想上，你把党组织对你的培养看成了某一个人对你的恩情，你把汉东省委当成了梁山忠义堂，把赵立春当成了忠义堂堂主，你把汉东油气集团这么大的国营企业当成了赵家的提款机。 审讯刚刚有所进展，沙瑞金要求季昌明让侯亮平停止审讯，可侯亮平不听，还关闭了手机继续审问。 刘总，你在部队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有今天呀？啊，既然有今天，你就该认真的对待。你是军人出身，又受过多年党的教育，这基本的觉悟应该还是有的吧？陆处长提的十个问题，我希望你可以认真回答，不想说是吧？讲哥们义气。 哼，哥们义气害死人呐！ 我跟你说，你再讲哥们义气，可你那些哥们儿一个个都盼着你死，你相信吗？ 不相信。 如果不是我们及时拘捕了你，你现在连命都没了，你知道吗？ 那我还得谢谢你们了。 是的。 强大的攻势之后，刘新建开始交代。 好吧，我说，为了替员工谋福利，从2005年5月开始，我就通知财务，把账上暂时用不到的闲置资金，给了很多私营企业和股份公司，做过桥贷款，共赚的利息是6000多万。除了给了一些企业员工之外，剩下的我和一些高管都分了。 说说澳门赌博的事情吧。 哦，澳门赌博的事儿，其实你们也都清楚了。是，我是输了800多万，可那不是我自己要去的，是一家公司非拉着我去的，而且输的那钱也不是我们公司的，大部分都是那家公司的，就这些，别的我没什么可说的。 这个时候，副检察长停止了审讯，刘新建被押回看守所。随后，祁同伟递出消息给刘新建说，侯亮平被撤职审查。过了2天，陆亦可再次审讯刘新建。 怎么样，刘总？这2天休息的还好吧？ 嘿，还真挺好。哎，你们这个也消停了哈，不搞连续作战了。 我们也累嘛，劳逸结合。 哎，这才对嘛，都是人嘛，健康最重要，真的。 哎，言归正传啊，回到咱们上次那话题。 哦，那个，我说陆处长，侯局长哪去了？他怎么不在啊？ 侯局长今天要办别的案子，派我们来跟你聊。 哦， 咱们上次讲到啊，那个丁义珍在美国的遭遇，你也看着照片了，当时你很有感触，对不对？ 是啊，真是此一时彼一时。要说丁义珍当年在荆州，那可是个风云人物啊。 刘总，我再多说点啊，丁义珍现在是死是活都很难说呀。枪战后，丁义珍的合伙人死了，丁义珍呢又失踪了，至今下落不明。 命，这就是命。不过说实话，丁义珍其实是个挺有能力的人。 那当然了，他如果没有能力的话，组织上也不会重用他。如果你想知道更多丁义珍在非洲的情况，周检察官可以告诉你。 不，不用不用。哎呀，知道多了也没有什么好处，徒添伤悲。而且我觉得有什么事儿，还是等侯局长来告诉我吧。啊，我等他来再聊，好不好？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侯局长他有很多案子要办，千头万绪的。 我等等，等等。 刘总，你是非要等到侯局长来，只跟他谈是吗？ 啊，对。我说陆处长啊，我说句话你不许生气啊。我也不是不想跟你谈，我就觉得跟那个侯局长吧，这聊得比较通畅投缘，我不小心侯局长哈。 刘总，请你放心，侯亮平局长能办到的我们同样可以。 嗯， 刘总，您跟赵瑞龙集团利益输送的事儿…… 哎，别，陆处长，这干嘛呢？咱别没事就下套啊， 我什么时候说过赵瑞伦和我们公司的事了？我根本就不了解他。你们想要问赵瑞伦公司的事，那你们应该去找他呀。 侯亮平的案子查清楚了，恢复职位，继续提审刘新建。陈检察官在询问的位置上整理材料，刘新建得意地说： 哎，你说你们把我从荆州调过这儿来有什么必要吗？都是看守所，我又不挑环境，是吧？而且我上次我记得好像已经说过了，只要你们侯局长不在的，我跟谁都不聊，别瞎刀功夫了啊。 这个时候侯亮平走了进来，刘新建呆住了。 侯局长，您想见的人来了。 又见面了 啊？ 很意外是吧？ 啊，那没有没有， 不要再心存幻想了，没有人会来捞你的。我告诉你，赵瑞龙和赵家救不了你，中央对汉东反腐败斗争是非常的重视，巡视组已经来了，赵家现在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 刘新建低头思虑着。 咱们聊聊吧，就聊了这些天，是不是有人告诉你我被撤职了啊？不负责你的案子了。刘总是聪明人，你也不想想，就算我不负责你的案子，其他同志也会负责你的案子的。 是是，我希望你管，我跟你聊天还是聊得比较痛快的。我交代啊，但是我只能交代我自己的问题，别的问题我不知道。 还讲哥们义气呢？刘总讲哥们义气不愿说，这就等于失去了一次坦白从宽的机会。陈检察官，你来说说。 嗯， 这些日子你对汉东油气集团和刘总那十个问题进行调查的怎么样了？ 好的，侯局长，我们调查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现掌握的事实如下。一，刘新建在赵瑞龙的指使下，伙同山水集团的高小琴，以大风车项目名义挪用汉东油气集团公款7亿，但是这个项目迄今没有落实。 这是借差，这主要是这是投资款，这不是挪用啊。这个 刘总，你的话呀留到法庭上再说吧。 二， 接个电话。哟，陆处长啊，忙完了没有啊？忙完了赶紧回来。 顺利完成任务。侯局长，这一次可是美女救英雄啊，没有我跟华华艰苦卓绝奋不顾身的营救，你就完蛋了。 真夸张，有那么严重吗？ 我跟侯局说，侯爵，你得犒劳我们一下吧，你等我们回去啊，你得亲自下厨做两个硬菜。 听见没有，华华说了，炒两个硬菜，好好的犒劳我们一下啊。 行，等你们回来再说。 哎，侯局长，你是不是又重新上岗了？ 啊，那当然了。什么？赵瑞龙进关了？哦，马上实施拘捕突击审讯。行，你们先审着，我这边快结束了。我这边结束啊，马上过去找你们。刘总，和你说过了，我能零口供定你的罪，我说到做到，不用审了，带走吧。 是，带走。 哎，侯局长，我交代，我都交代。 等等，怎么又愿意说了？是不是怕赵瑞龙先交代，你还是不相信这帮哥们儿吗？啊，有什么就说吧，别再耽误我们时间了。 好，我都说，我说。 大快人心，发大助冲。对， 哎，有没有这种感觉啊？ 嗯， 咱首先啊，你像这个李涵和子欣，这个年龄肯定比高亚麟啊、陆毅啊这年轻好多 小 好多， 差着辈儿呢，好吧？ 但是你从这个子欣这个，就是咱们这个那、这个读剧本的方式方法和这个 奸诈的样子 状态当中啊， 哎， 能一种是哎。挺坏的哈，哎，就是 那个样子， 能看出来。但是在前面一开始不承认更脖的时候，能听出一种咱们那个老北京的。 哎，好好说话，别给我下套啊！我什么时候跟你说过赵瑞龙我们利益输送？ 我什么没见过呀？你小毛孩子， 别来这一套， 能听这感觉来， 吃大 呀！哎，这个李涵呢，能听出当时衙门口的劲儿来，当时就是，哎，你看。你看，别看我平时不发威啊，哼哼哼哼的。 但林华和我们能听出那种娇俏的小样子，像这两个小辫子， 那两个硬菜， 对对对， 给我们说饿了都。 哎呦，那林华华那个是吧？ 啊，对呀、啊， 差点忘了这茬。 政委翻女人还一绝哈， 不错不错，确实不错。嗯， 我们在 说别人，比方说，你看我们说那个谁子欣呐，扮贪官一绝， 一绝。 然后呢，说李涵这个扮那个正派人物一绝，然后说他政委扮过那一绝儿。要加上话一绝儿， 一绝儿，好好好。一绝儿，咱们这个关于皇上爸爸的问题就不再跟王哥探讨了啊。哎，其实你说看这些戏的时候呢，我们确实这横扫各年龄段。子欣当时也是从头认识的是吧？ 我看了， 但是而且我觉得你看子欣非常年轻，但是他看了很多，就是年龄偏大一些朋友特别喜欢的很多老剧，哎、你觉不觉得？ 好像是在夸你。 而且你看我们说这个《我爱我家》的时候，什么他全看过， 我就而且还特别爱看， 我玩命追啊。嗯，咱问问李涵。 好啊， 李涵平常就看这个电影、电视剧什么的， 也是非常的多呀、 啊。题材、啊， 尤其小时候 啊， 那个在家里，每天看最印象最深的，每天播《西游记》。 啊，西游记 这么久一到假期 听跟我一似的，对 了，上次你没来，这个王哥对西游记的那种热爱 啊，就是他跟我们当时介绍说什么呢，就是我追剧一旦没什么可看的了怎么办呢，把西游记拉出来，哎，这挺能盯一阵儿的。 西游记拉完了甄嬛传，甄嬛传拉完了武林外传，武林外传拉完了天龙八部，然后再从头再来，新剧就有了。 也出两个新剧了、 哎。对。 除了西游记啊，这个西游记咱几乎都很喜欢。 对。 尤其你看一到这个放假的时候啊，这个几乎就要重播。 滚动播出。 这个假期啊，师徒四个人都得去趟京。 对。 哎，你要按这么说，我看看那个他们那个统计数字，西游记是世界上重播次数最多的电视剧、 是不是？ 3000多次、啊。 简直太可怕了。 还没算你自己偷摸看那些， 对，这是电视台供应的，这3000多回， 这要3000多次取经，得取回多少经来、啊？ 这绕地球多少圈、啊？是不是？ 哎，当时小时候也特别爱看，除了这个像这个《西游记》这个这一类的， 自己选择的类型和题材什么的。 先问问李涵，头回来啊，平常喜欢什么样的这个题材类的电视剧？ 比较喜欢轻喜剧一点的 啊， 活泼可爱一点，尤其这个。这里的高亚麟老师， 嗯， 当时演的最火，又是最喜欢的 《 家有儿女》 啊，《家有儿女》 啊， 《 家有儿女》 非常的深入人心， 是是， 对对对。 但是你这个，因为喜欢这种比较轻喜剧，是不是跟你的这个所从事的职业有关系呢？ 对，小时候去听这个广播《空中笑林》 哦， 看的节目， 听着这节目长大的， 包括这个喜剧类的。 咱别把那几位哪天拉来呀、 哎？对对吧，《空中笑林》那老几位都得拉来。 改了相声大会了， 哟、啊。啊，轻喜剧这还是比较喜欢的。这个我觉得真跟他所后来从事这个职业有关系。 嗯、 子欣也是比较喜欢喜剧， 差不多也是喜剧类 啊。电影类的呢？ 电影类的我最喜欢的啊，超级英雄系列 啊。 打小有个当英雄的梦， 英雄梦，你这个 对了， 英雄梦，我们不懵， 懵、啊、英雄梦，不是 梦，终于看出年轻来了。 对、啊，今天有可能也是热懵了，对不对？英雄梦嘛，对， 有点 谁来谁不懵啊？这么高温度，38摄氏度了啊。 嗯，那看这些轻喜剧，咱说良心话，咱们就是在聊天聊到这儿了。因为我们这个跟相声行呢，除了于浩之外，我们离他稍微远一点。 对， 这个于浩没办法， 他往里扎倒是。 他对这个是这样，一猛子往里扎，拦不住， 撞了一脑袋大血包啊！真是、 啊。今天说拜师，明天说学艺的，没人收。 对，没人接茬。 哎，特别开心。就是我们在看这些喜剧、电视剧的时候，会对我们平常相声演出或者是排练啊，就是积累有能有借鉴吗？ 那很有帮助， 还是有帮助的。 因为有时候我们演的节目啊，其中一部分会取一点这个节选， 而且喜剧也是共通的，确实 对，大家最熟悉的片段在我们舞台上一表演呢，大家都会有共鸣 啊， 都会露 生活积累、啊、 比如这个刚才说的这个我爱我家，这个韩颖老师你演的这个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门 都了解对， 是这样。 这个看不出来是俩逗哏啊，这个确实俩人搭得还挺好， 是是 还真是。你像我们很多这个电视剧，大家特别熟的，你像可能经常被这个拿去相声说段子的，这个你像这个《西游记》也经常被拿来说段子， 嗯 《三国》也经常被拿来说段子、等等的。一般热播的电视剧都会成为我们很多相声创作的一些就是素材， 也是我们学习的素材， 因为大家有这个群众基础，一提都会了解，都会知道。 那我们会不会试着也去，就是在舞台上重新来几段电视剧的桥段呀、 啊？ 会有这样的刻画，比如经典的话剧、经典的电视剧、电影，都会拿到舞台上去找一个片段去刻画，重新演绎。 然后你们就会给它改一下。 对，肯定是有所改变的。 哪天咱们去啊？ 可以啊， 欢迎啊。 对， 我觉得哪天反正咱们一般情况下他们演出的时候总得有一段去不了 啊， 咱们分吧分吧 啊， 咱们也找一段，咱们适当的改变一下，让他们帮帮忙，然后咱们也去他们这个大逗相声，咱们一起演一下 啊。你吃着我看着，你坐着我站着，那我这太后是不是腿惨了点儿？ 没有，到那天完全你看一般啊，咱们女性说相声比较少， 对， 但只要走上舞台基本上她都在逗哏这边站着。 嗯，对， 没有，我好像没记得我看过女性的捧哏的， 因为女性比较适合逗哏这个 角色需要上来说， 对，尤其王哥 啊，是啊，你开始给我戴高帽子了是吧？我说 你今天戴着帽子来的呀？ 越来高，越来高， 有什么不敢摘的？什么偶像包？ 漂亮。那下次啊，但是王哥逗哏，我去给他捧一下，保证不抢话，保证不搭茬，哎，不搭茬， 不搭茬，这是来拆台来了， 那就没有你什么事了， 是不是？ 狼子野心呐、啊！ 不搭茬，你捧什么哏啊？ 太可怕了！ 哎，这哪天咱们得到机会啊，咱们一起去大逗相声一起来家过过瘾， 欢迎欢迎 了。好，今天也 哎呀，我一摘帽子，咱们这收视率也点击量哗哗上去了， 漂亮、啊， 摘满了，看来、 以万为级别的往上涨哎。 那下次郑磊表演个拖鞋，我估计真是 这屋就待不下去了。 昨天你不已经脱了吗？好，不多说啊，不屑这样的底。非常感谢子欣和李涵来到我们的节目，跟我们一起来围读剧本，也感谢所有的听众、所有的观众收看今天的今晚有戏。 嗯， 那同时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接下来您将收听收看到的是博虎点秋香，明天见。 明天见。 把笛声狂乱，我一生。